来，谢谢。 哎，这份 啊，谢谢。不客气。冷猪肝，冷猪肝，同志。 叔叔，您说错了。爷爷不叫冷猪肝，叫冷猪轩。 冷猪轩。 车子旁边一个肝字，念轩不念肝，爷爷教我的。 小朋友，叫什么呀？ 叫狗蛋，小狗的狗。 小狗的狗。哎，你知道这钱谁的吗？ 不知道。 你知道吗？哎，不知道。 他把10块钱用暗钉按到了院子里面的树上。 哎，班长，钱放这儿了啊，谁的谁来领啊。 成嘞。 孩子发现院里住着自己的老同学肖彪。 肖彪，海子， 肖彪， 哎嘿，要你们家住这儿啊？ 我看了一半天没认出来， 是吗？好多年没见面了。 啊，屋里坐坐吧。 哎，好，屋里坐， 走。 孩子看到肖彪家墙上贴了一组风俗画，就问肖彪：“ 不是，你这研究什么呢？” 啊，没事儿，瞎琢磨呗。 坐。 哎，好，喝点水。 哎。 这几年啊，我对风俗学很感兴趣的。你看，这是我最近搜集的素材，准备试着写点这方面的东西。 你呀、啊，学校的时候你还瞎琢磨。 哎， 不要可能， 你着什么急？ 孩子和肖彪正在交谈，这时肖彪的妹妹东家拿着自己刚逮到的蛐蛐和小狗蛋一块走进了里屋。 啊，这是我自己背的， 嚯、哦，还挺肥的。 你看这须子多粗啊！ 嗯，好。啊，东家。 啊， 这是我的老同学，耿海。 我叫东家。 哟， 多好看呢！ 大水牙嘿，哎，没准比我那子牙还厉害呢。 哟，你也逗蛐蛐儿？ 逗的不好，瞎逗。 哎，什么时候把你那子牙拿来，咱们逗逗。 哎，东家。 东家和孩子聊起了斗蛐蛐，但肖彪似乎不喜欢他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哎，你考几条街？ 我从1条到10条。 嗨， 合同工，我不想干，我爸爸非让我干。哎，你怎么不上班啊？ 每天下午出去卖烤羊肉，龙二哥命的时候，我父母都去世了。你看，这不就留下两间房？ 你去打听打听。东城区卖烤羊肉的，我们哥俩拔头份。电影演员都到我们这儿来体验生活。哎，你看过那相声吗？ 没看。去，哪说话都有你。 他干嘛呢？ 高考落榜了，现在在私人开的什么美发学习班上学。 花钱吗？ 一个学期100多块。 哟，你还真舍得。 嗨，钱要花在点子上。我听他们说，现在学外语的好像一个学期300-400块钱。 哎，你说学日语难吗？ 想学就能学成。 你这么自信啊？ 人没自信活着干什么？ 我也得来点自信，让我爸瞧瞧。 让你爸瞧 啊？我们家那老头天天毛毛长毛毛短的。你说毛毛他有什么呀？毛毛他不就会放几个羊屁吗？真是 什么毛毛。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孩子被肖彪奋发图强的精神感染，一时冲动从肖彪手中借了400块钱，也报了个日语学习班。为了感谢肖彪，这天孩子逃课去帮肖彪和东家卖羊肉串。 刚才那几个小子来了，脚的人都没有了。你看他们吆喝欢似的把生意抢走了。吆喝吆喝 啊，抽我的啊。 哎， 新疆烤羊肉哥来，又香又 甜。哎，2毛1串了啊。 我吆喝什么呀？ 来来来， 阿拉伯的羊肉串烤好了。 哦， 随便编词吧。 阿拉伯烤好了。 哎， 阿拉伯羊肉串烤好了。 哎，2毛1串 了。阿拉伯羊肉串烤好了，羊肉串了，羊肉串，羊肉串，哥们儿的羊肉串是香又甜呐，2毛钱来买一串呐、啊，不好吃啊，不要钱。姑娘你吃了红瓜满面，小孩吃了屁股蛋蛋溜溜圆。 孩子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是学日语的料了，他找到肖彪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你跟你爸说了吗？ 没有，